安慰安慰，没准儿再给几只鸡就能解决问题。更重要的是，这件事如果追究起来，黑锅就背定了。趁着现在事情还不大，瞒报情况拉人回来，还能保住官位，所以不能动武，只能招安。事实证明，瞒报注定是要穿帮的。孙元化派出使者找到孔有德，告诉他赶紧归队投降，否则就什么什么什么。孔有德很害怕，当即表示愿意投降，前往登州接受整编。孙元化很满意，坐在城里等着孔有德。几天后，孔有德顺利到达登州，干的第一件事就是攻城。孙元化同志毕竟是知识分子，他并不知道像孔有德这种兵油子本没有道德观念算是无赖，而能镇住他的也只有更无赖的无赖，比如毛文龙。而孙专家最多也就是个技术员，对孔有德而言的不欺负是白不欺负。还好守军反应快，立即出城迎敌，但就战斗力而言，双方差距实在太大。登州城里的部队平时最多也就打打土匪，跟从皮岛来的孔有德相比只能算一仗，所以没过多久部队就被孔有德军击溃退回城里。虽然失利，但大体还算不错，因为登州城有大炮，据城坚守应该没问题。可惜啊，孙元化同志疏忽了极为重要的一点，他忘记了一个人，耿仲明。耿仲明还在城内，作为孔有德的铁杆老乡、战友兼同事，如果不拉兄弟一把是不地道的。耿仲明很地道，所以他连夜打开了城门，放孔有德进城，登州沦陷。孙元化很有点骨气，听说叛军入城就准备自杀，但手慢了点，导致自杀未遂被俘。孔有德到底是混社会的，讲点江湖道义，没有杀孙元化，只是把他扣作人质，同时他又致信山东巡抚于大成，要求和谈。好在于大成啊还比较清醒，知道这个事情闹大了，当即上报朝廷，登州失陷。崇祯大怒，搞这么大的事儿，现在才来汇报，干什么吃的？他马上下令免去孙元化、于大成的职务，委派谢莲为登州巡抚，接替孙元化是平定叛乱。很快，孔有德知道了这个消息，他明白只有一条路走到黑了，但他对孙元化似乎很有感情，到这份上也没动他一根手指，竟然给放了。但他做梦也没想到，自己难得干了件好事儿，也能把孙专家害死。因为这事儿从头到尾啊，孙专家的责任太大，所以孙元化千里迢迢投奔朝廷后，就被朝廷逮了。送到京城审讯完毕，竟然判了死刑，拉出去砍了。现在的孔有德很麻烦，他虽然占据了登州，但也就是个小城，且还在明朝腹地，上天无路，下地没门，渡海没船，基本是歇菜了。但非常难得，孔有德同志呢很乐观，他非但没有走，还干起了大买卖，找来了当年的同事李九成、耿仲明、陈友石，还拉上了毛文龙的儿子毛成禄，并广泛招募各地犯罪分子，扩编军队。更搞笑的是，他还组织政府开始封官，封到一半发现没有官印，还专门抓了几个刻印章的帮他们刻印，很有点过日子的意思。当然呢，他们在百忙之中没有忘记自己的主业抢劫，原先只抢个县，现在牛了，组团抢劫，分兵几路从登州开始，沿着山东半岛去抢，搞得民不聊生。崇祯决定解决问题，但新任巡抚谢莲刚到任就发现呢， 在围剿孔有德之前，他必须先突围。孔有德同志手下这帮兵打后金军只能算是凑合，但打关内这帮人呢、实在是绰绰有余。谢莲到达莱州之后就被围了，但孔有德攻城的水平明显差点，双方呢陷入僵持，你进不来我出不去。朝廷倒真急了眼了，听说新任的巡抚又被围住，立刻增兵20000多人直奔莱州。孔有德听说朝廷援兵到了，也不含糊，是加班加点的攻城啊，现炒现卖，拉出了登州城里的大炮猛轰城头，竟然轰死了新到任的山东巡抚。这个巡抚不是谢莲，因为谢莲呢、是登莱巡抚。那么谢莲虽说打仗没谱呢，还是比较硬的，死撑，等援兵来。他等来的不是援兵，而是一个做梦也想不到的消息。围城的孔有德派出了使者，交给他一封信，信中表示希望谢大人开恩，愿意投降。听明白了吗？不是要谢大人投降，而是要谢大人接受投降。这是个比较搞笑的事儿，身陷重围还没投降，包围的人倒要投降，鬼才行。谢莲信了，因为形势摆在眼前，朝廷援兵即刻就到。孔有德是聪明人，投降啊是他仅存的选择，他决定亲自出城接受投降。这个谢大人到底还是知识分子，他不知道这孔有德同志虽然是个聪明人，却是一个聪明的坏人。从他反叛那天起就没打算回头。时候到了，孔有德张灯结彩，锣鼓喧天，亲自在城门迎接。谢巡抚很受感动，带着几个随从出城受降。为了庄重，他还去找莱州总兵，让他一起出城。总兵不去，不但不去，还劝谢巡抚最好别去。跟谢莲不同，这位总兵啊是从基层干起来的，比较了解兵楼子的特点，认定有诈，坚持不去，保住莱州，就此一举。接下来的过程很有戏剧性，这个谢莲出城后受到了孔有德的热情接待，手下纷纷上前亲密地围住了谢巡抚，把他直接拉到了大营。一进去就变脸了，孔有德的打算是先把谢巡抚绑起来作为人质，然后又把随同一个知府拉到城下，逼他传话让里边人投降。这位知府表示配合，到城下让喊话就真喊了，我死后你们要好好的守城。照常规啊，此时发生的事情应该是贼兵极其愤怒，残忍地杀害了知府大人，但事情并非如此。因为知府大人固然有种，但更有种的是那位不肯出兵的总兵。他听说巡抚被人劫了，知府在下面喊话，二话不说就让人装炮弹，看准敌人密集地区开炮。敌人的密集地也就是知府大人所在地，几炮打下去，叛军死伤惨重，知府大人也在其中壮烈捐躯。虽然巡抚够傻，好在知府够硬，总兵够狠，莱州终究保住。但孔有德还是留了，赶在援军到来之前。这么闹下去就没完了。崇祯随即下令出狠招调兵，照目前情况看，要收拾这帮人随便找人没有效果，要整就必须恶整，所以他调来了两个猛人。第一个新任山东巡抚朱大典，浙江金华人，文官出身，但此人性格坚毅，饱读兵书，很有军事才能。但更猛的是第二个，此时的山东半岛啊基本算孔有德主管，巡抚工作呢他基本都干，想怎么来就怎么来，看样子是打算定居了。 而且此时他的手下已经有4-5万人，且很有战斗经验，对付一般部队绰绰有余啊。所以派来打他的是特种部队。崇祯5年7月，明军先锋抵达莱州近郊，与孔有德军相遇，大败之。孔有德很不服气，决定亲自出马，在沙河附近布下阵势迎战明军。他迎战的是明军先锋，明军先锋是关宁铁骑，统领关宁铁骑的是吴三桂，第二人吴三桂也。虽然按年龄推算呢，此时的吴三桂还不到20，但已经很猛，只要开战就往前冲，连他爹都没法管。对付孔有德之流是比较合适的，战斗进程可以用一个词形容，杀鸡焉用牛刀。关宁铁骑的战斗力已经讲过了，这么多年来能跟皇太极打几仗的也就这支部队，而孔有德的军队虽然也在辽东转悠，但基本算是游击队，逢年过节也就跟着毛文龙出来打黑枪，与关宁铁骑实在没法比，反映在战斗力上效果非常明显。孔有德的军队一触即溃，被吴三桂赶着跑了几十里，死了近10,000人才算成功逃走。原本孔有德的战术是围城打援，围着莱州援军来一个打一个，但这批援军实在太狠了，别说打援了，城都不围了，立马就撤。莱州成功解围，但吴三桂的使命并未结束，他接下来的目标是登州。被彻底打怕的孔有德退回登州，在那里啊，他纠集了耿仲明、李九成、毛成禄的所有军队，共计30,000余人固守城池。他坚信呢，必定能够守住。其实朱大典也这么想，倒不是孔有德那30,000人太多，而是因为登州城太厚。登州是明代重要的军事基地，往宁远、锦州送粮食大都由此起航，所以防御极其坚固。更要命的是，后来孙元化来了，这位兄弟是搞大炮的，所以他修城墙的时候都按炮弹破坏力来算，换句话说，平常的城墙也就能扛凿子凿，而登州的城墙是能扛大炮的，抗击打能力很强。更麻烦的是，孙巡抚是搞理科的，比较较真儿，把城墙修得贼厚且不足，还充分利用了地形，把登州城扩建到海边，还专门开了个门，即使在城内支持不住，只要打开此门，就能立刻乘船溜号，万无一失。所以朱大典很担心，凭借目前手中的兵力，如果要硬攻，没准儿1年半载都打不下来。按朱大典的想法，这是一场持久战，所以他筹集了3个月的粮食，准备在登州城过年。到了登州就后悔，不用3个月，3天就行。孔有德到底还是文化低，对于登州城的技术含量完全无知。听说明军到来，跟耿仲明一商量，认为如果龟缩城内，太过认怂，索性出城迎战，以示顽抗到底之决心。这个决心只维持了1天。率军出城作战的是跟孔有德共同叛乱的李九成，他威风凛凛的列队出城，摆好阵势，随即就被干掉了。明军出战的依然是关宁铁骑，来去如风，管你什么阵势不阵势，就怕你没出来，出来就好办。骑兵反复冲锋啊，见人就打，叛军四散奔逃。鉴于李九成站在队伍最前面啊，因为他最威风嘛，所以最快被干掉了，没跑掉的全数被歼。此时城内的叛军还有上万人，但孔有德明显对手下缺乏信心，晚上找耿仲明、毛成禄谈话，经过短时间的磋商，决定跑路。说跑就跑啊，3个人带着部分手下家属，沿路抢劫成果，连夜坐船从海边跑了。 按孔有德的想法，跑他个冷不防，这里这帮傻人不知道还能顶一会儿，为自己争取跑路的时间。然而意外发生了，他过高的估计了自己手下的道德水准，毕竟谁都不傻，孔有德刚跑，消息就传了出去。而类似孔有德这类黑社会团伙，只要打掉领头的，剩下的人用扫把都能干掉。于是还没等城外明军动手，这城里就先乱了。登州城门洞开，逃跑的逃跑，投降的投降，跳海的跳海。朱大典随即率军进城收复登州，事情算是了结了。但孔有德这帮人在山东乱了半年，不抓回来修理修理太不像话，所以将领们纷纷提议要率军追击孔有德，但朱大典没有同意。不同意出兵是因为不需要出兵。逃到海上的孔有德很得意，虽说登州丢了，但半年来东西也没少抢，地主当不成还能当财主。得意到半路遇上了个人，消停了。他遇上的这个人呢，名叫黄龙。孔有德跟黄龙算是老熟人，因为黄龙曾经当过皮岛总兵，还管过孔有德。孔有德怕的人比较少，而黄龙就属于少数派之一。孔有德之所以投靠孙元化，就是因为黄龙太厉害，在他手下太难混，在最不想见人的地方，最不想见人的时候，遇上了最不想见的人，孔有德很伤心。老领导黄龙见到老部下孔有德，倒也没客气，上去就打。孔先生当即被打懵，部下伤亡过半，连他的亲人都没幸免，纷纷坠海而亡。但最不幸的还不是他，而是毛成禄。这位仁兄先是他老爹，就是毛文龙被杀，朝廷给了个官，也不好好干，被孔有德拉下水搞叛乱，落到这般地步。而关键时刻孔有德不负众望，毅然抛弃了这位老上级的公子，把他丢给了黄龙。而孔有德和耿仲明不愧干过海盗，虽说打海战差点，但逃命还凑合，拼死杀出血路，保住了性命。毛成禄就不行了，被抓住后送到了京城，被人千刀万剐。黄龙的战役基本上彻底摧毁了叛军，孔有德和耿仲明逃上岸的时候已经是光杆司令了，山东叛乱就此结束。这次叛乱历时半年，破坏很大，而最关键的是叛乱造成了两个极为重要的结果，足以影响历史的结果。第一个是坏结果，鉴于生意赔得太大，既没钱也没人了，回本都回不了。孔有德、耿仲明经过短时间思想斗争，决定去当汉奸，投靠皇太极。其实这两个人投降倒也没什么，关键在于他们曾在孙元化手下混过，对火炮技术比较了解，且由于一贯打劫，却在海上被人给劫了，是气愤，无故知识产权无私地把技术转让给了皇太极。从此火炮部队成为了后金的固定组织部分。虽说孔有德、耿仲明文化不高，学得不地道，造出来的大炮准头也差点，但好歹是弄出来。由于他们辛苦折腾半年弄回来的本钱，连同家属都被明军赶进海里喂鱼，亏了老本，所以全心全意给后金打工，向明朝复仇。一年后他们找到了复仇的机会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《明朝那些事儿》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评书演员孙一。这个听评书啊，可是一个最大的乐趣，可这个广播收音机里每天就播那么一两集，他听着不过瘾。这回好了，

而关键时刻 惊喜特惠 A.O. 史密斯反渗透净水机，滤除重金属，保护儿童成长。 北京时间15:30， 中国之声央广新闻， 中国之声央广新闻，我是佳峰， 我是庞莹。接下来半小时您将听到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一线联盟聚焦各代表团开放情况。 第一时间，福布斯首次发布最受消费者信赖企业榜单，17家中国企业上榜。 第一时间，巴勒斯坦政府宣布开始在加沙重组政府机构， 气象服务站明天开始全国晴天多雨水少。 中国之声今日全天还将重点关注 中国共产党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今日开幕，中国之声解读19大报告。 党代表通道今日开启，航天员景海鹏、蛟龙号前航员唐嘉玲等近20名代表接受中外记者采访。 不忘初心，穿越时空，中国之声特别声音翻阅中国共产党壮美史诗。 圣宝龙负离子瓷砖，一生健康好家装，圣宝龙陶瓷。 我是刘涛，科技与艺术相遇，东鹏洁具让我的生活更美。 买瓷砖选宏宇，宏宇陶瓷好瓷砖，传世真品质。 富奥斯专注门窗，匠心制造，富奥斯安全家，我选它。 高档装修不用大理石，就用简易大理石瓷砖。大数据时代，你的指尖每敲击一下键盘，就自动上传为互联网海量信息的一部分。我们每播出一条新闻，就成为这个时代数据的一部分。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，早7点到9点，每天2小时。 此时此刻，有请此刻主播。 用信息刻录时代，为社会留痕，也续存梦想。与新闻为伴。中国之声，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，有请此刻主播尹静。 好的，嘉峰，首先来关注此刻最新消息。据英国媒体报道，英国首相特蕾莎梅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16号发表声明，同意加快努力争取达成英国脱欧协议。欧盟即将召开重要的峰会。报道称，在对欧盟和英国谈判无果的担忧越来越强烈之际，梅当天在布鲁塞尔和容克共进了工作晚餐。两位领导人在公报中确认，在友好且有建设性的氛围中共进了工作晚餐。据了解，10月19号至20号，欧盟领导人将召开峰会，决定英国脱欧谈判能否进入第二阶段。 据说那位算卦的半仙想了很久，说了8个字：始于东南，终于西北。朱元璋建都南京就是东南，按照这句话的指示，最后收拾他的人是从西北过来的。这句话看起来很玄，实际上倒未必。这位半仙懂不懂算卦我不知道，但他肯定是懂历史的。自古以来，中原政权完蛋，自己把自己折腾死的除外，大多数外来的什么匈奴蒙古都在西北一带。但就崇祯而言呢，肯定是不信的，因为对明朝威胁最大的是后金，而后金的位置是东北，就算是被灭了也是始于东南，终于东北。但事实告诉我们，算卦这种事儿有时是很准的。西北很早就有人闹事儿，但原先并不大，最多也就是几十个人抢商铺，拿几把菜刀，闹完后上山当匪，杀掉的最高官员也就是个知县，如果混得好，没准将来还能招安当正规军。但到崇祯元年，事情闹大了，整个陕西甘肃一带民变四起，杀掉知县只能算是起步了。 个别地方还干掉了巡抚，而且杀完抢完切不散伙，经常到处乱窜，到哪儿抢哪儿。这种团伙史书上称之为刘贼。刘贼的特点是四处跑，抢完就走，打一枪换个地方，组织性不强。昨天抢完今天就走，可以昨天被抢今天加入抢别人也可以，成员流动性很大，但都有固定领导团队。当时的西北啊，类似这种团队有很多，优秀的团队管理者也很多，但久而久之问题出现了。由于这个成员流动性太大，且没有固定办公场所，团伙成员文化又低，天天跟着混时间长了，很难分清谁是谁。那么为妥善解决这个问题啊，团队首领们想出了一个绝招，取外号。所以在崇祯元年陕西巡抚呈交皇帝的报告上有如下称呼：飞天虎、飞山虎、混天王、王和尚、黑煞神、大红狼、小红狼、一丈青、上天龙、过天星，哎，全是外号。取这样的外号是很符合实际需要的，毕竟团队成员文化比较低，你要取个左将军啊、右都督之类的称号啊，他也不知道啥意思。而且这种外号大都是神魔鬼怪，叫起来相当的威风啊。至于这上面提到的诸位神魔到底是谁，别问我啊，我也不知道。鉴于该行当风险很大，且从业者很多，要是运气不好刚入行，把外号取好了就被干掉了也很正常。而且很多外号由于过于响亮，使用率很高，经常是几个人共用一个外号，要搞清楚谁是谁啊，实在太难。无论叫什么姓甚名谁，其实都无所谓，只是要你知道当时的西北已经不可收拾了。按一般史书的说法，这种情况之所以出现，是因为明朝末年朝廷腐败，经济萧条，贪官污吏，苛捐杂税数不胜数，民不聊生，于是铤而走险。这种说法就是传说中的套话，虽说不是废话，也差不多，因为事实并非如此。很多人并不知道，这个明朝末年的民间经济啊，并没有萧条。比如东南沿海经济真是没法再好，开生意做买卖的是相当红火，大家齐心协力，正在搞资本主义萌芽，萧什么条啊？赋税也没多少，以往200多年。官田的赋税只有10%，民间地主的赋税最多也就收20%，后来开征三饷也才到40%，当然个把地主恶霸除外。西北之所以涌出这么多英雄好汉，只是因为崇祯运气不好，遇到了一件东西。中庸有云：国之将兴必有真相，国之将亡必有妖孽。其实遇到妖孽倒也没什么，毕竟还有实体，实在不行找人灭了他。崇祯遇上的叫做灾荒。翻开史书，你会不禁感叹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。崇祯元年，陕西旱灾；崇祯二年，陕西旱灾；崇祯三年，陕西旱灾；崇祯四年，陕西旱灾。哎，灾荒之后没有粮食吃，就是饥荒。没有粮食吃就吃人，对受灾的人而言，吃人并非童话。据说呀，当时西北各地的小孩是不能四处乱跑的，如果没看住跑了出去，基本就算没了。注意啊，不是失踪，是没了。失踪的意思是被拐卖了，没了的意思啊，是被吃了。据说当时还有人肉市场，具体干什么买卖，看名字就知道。据说这么多，只想告诉你，这并不是童话，也不是神话，而是真话。 既然有灾荒，朝廷为什么不赈灾呢？答案很简单，没钱。此前有个经济学家对我说，明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没钱呢。我表示同意。财政赤字太多，挣的没有花的多，最后垮台。但他看了看我说，我说的没钱不是没有收入，是没钱。哦，有什么区别吗？然后他讲了一个小时，再然后啊，我翻了一个月的经济学，明白了区别。我很想从头到尾把我明白的事情告诉大家，但如果这样做我会很累，你们也会很累，所以我决定用几句话把这个问题说清楚。明朝灭亡并非是简单的政治问题，事实上这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一个重要案例。所谓没钱是没有白银。明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国家之一，到崇祯接班的时候，商品经济已经十分发达，而商品经济十分发达的标志就是货币。明朝的货币是白银，简单的说，没钱的意思就是没有白银。没有白银，无论你有多少经济计划，有多少财政报表，都是胡扯淡。举个例子，陕西受灾，朝廷估算要赈灾必须100万两白银，但是就算你把皇帝的圣旨拿到陕西也换不来一两银子，因为没有白银，所以无法赈灾。好了，下一个问题，为什么没有白银？先纠正一下啊，不是没有白银，而是白银不够。为什么白银不够？这就是一个很复杂的经济学问题，我不太想讲，估计人也不太想听，但不讲似乎也不行，简单说两句，用大家都能明白的话说呀，就是白银有限，朝廷用掉了一两白银，未必能挣回来一两。加上我国人民素来以勤俭节约闻名，许多人拿着真金白银不喜欢花呀，要么存在家里，要么熔掉做几个香炉、人像之类的，还能美化环境，所以这个市场的白银是越来越少。更重要的是，明朝的商品经济实在太过发达，经济越发达需要的白银就越多，可是白银就这么多，所以到最后白银就不够用了。这种现象在经济学上有一个通称，叫通货紧缩。我知道那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，为什么不用纸币？很好，很好啊，很好。如果你提出这个问题，说明你很聪明。但我要告诉你，在你之前的600多年，有人问过这个问题。这个人的名字叫朱元璋，600多年前他就想到了这个问题，所以开始发行纸币。在经济学中有这样一句谚语，棍棒打不垮经济理论。这句话的通俗意思是，不论你多牛，都要照规矩来。这个朱元璋就是牛人，也要按规矩来。虽然他发行了纸币，1000、1万都印过，可惜的是啊，几百年来大家还是认白银，就不认纸币，再牛都没用。这个问题到此为止，多余的话呢我就不说了。你只要知道，崇祯同志要想赈灾的，之所以赈灾不成是因为没有钱，之所以没有钱是因为没有白银，之所以没有白银他这个啊，当然之所以西北先闹起来，除去天灾银祸外，还有点地方特色。西北一带向来比较缺水，比较穷困，比较没人理，外加地方官比较扯淡，所以这个地方的人过得比较苦，生活艰苦，饭都没处吃，自然没条件读书，没条件读书自然考不上功名，考不上功名自然没官做，没官做也得找事做。这西北一带的人呢，最主要的工作就是当兵，生活艰苦，民风自然彪悍，当兵是最合适的工作。 除了当兵之外，还有一份极为合适的工作，驿站。驿站虽说比较小，但好歹是官办的，也算是吃皇粮的，而且各省都有拨款，高点潜规则，多少能捞点油水养活自己，是不成问题。据统计，光是甘肃、陕西就有几万人指着驿站过日子。崇祯二年，驿站没了。之前我说过被裁掉了，裁掉他的是一个叫做刘茂的好人。这个崇祯同志的运气实在太差，灾荒、钱荒又夺了人家的饭碗，如果不闹就不正常了。他不是故意的，所有的一切都是偶然，偶然的灾荒，偶然裁掉驿站，偶然的地方。如果其中任意一个偶然没有发生，也许就不会有最后的灭亡。可惜，全都偶然了。这个我曾百思不得其解啊。这个因为我认定，在这些偶然的背后呢，隐藏着一个必然，一个真正的决定性的原因。就是这个原因导致了明朝的灭亡。我想了很久，终于想出了这个最终的原因，四个字。气数已尽。这个世界上的一切大致都是有期限的，一个人能红两年很可能是偶然的，能红十年就是有道行的，能红二十年那是刘德华，这公司也一样，能开两年很正常，能开二十年不太正常，能开200年的自己去数吧。这个封建王朝跟公司差不多，只开了几年就卷铺盖的也不少，最多也不过300年。明朝开了200多年，够意思了。当然呢，这个崇祯是不会这样想的，无论如何他都要撑下去，否则将来到地下没脸见开铺的朱元璋。所以他派出了杨鹤。杨鹤，湖广武陵人，而这个湖广武陵啊，就是今天的湖南常德，时任督察院右迁都御史，经朝廷一致推荐，杨鹤的被任命为兵部右侍郎，陕西三边总督，接替之前总督武之望的职务。这个工作交接十分简单，应该说基本不用交接，因为杨鹤到任的时候武之望已经死了，不是他杀，是自杀。这个武总督是很有责任感的人，鉴于西北民变太多，估计回去啊也没什么好果子吃，索性自杀。而杨鹤之所以接替这个职务，是因为一次偶然的谈话。这个杨鹤是一个进步比较慢的人，在朝廷里啊混了30多年才当上迁都御史，混成这样全靠他那张嘴呀。皇帝喜欢魏忠贤，他骂魏忠贤；皇帝讨厌熊廷弼，他为熊廷弼辩护，想什么说什么，几起几落，该怎么来还怎么来。崇祯元年，他被重新委任为御史。当时民变四起，大家都在商议对策。有一次，几个人聚在一起聊天，聊的就是这个。杨鹤呢，就在其中。杨鹤是督察院的，这事儿跟他本无关系。他之所以掺和进来，还有两个字。嘴欠，反正是吹牛不用东征阁的，就瞎聊，这个说要打，那个说要杀，如此热闹，杨鹤终于忍不住了，他说呀，不能打也不能杀。然后他提出了自己的理论，元气说。在他看来，造反的人说到底也还是老百姓，如果杀人太多就是损伤元气，国家现在比较困难，应该培养元气，不能乱杀。几句话就把大家彻底说懵了，对于他的观点大家有着相同的评价，胡说八道，不杀人怎么平乱。这是一个不为绝大多数人接受的理论，哎，不要紧，有一个人接受就行。不久之后，崇祯得知这个理论，十分高兴，召见了杨鹤。 由孙一为您播讲的明朝那些事儿大结局就为您播讲到这里，请您继续收听。

想他醉情梦一场，笔墨半张满纸经卷狂，书上题字两行乾坤诗中藏，半边歇息招弓枪，我策马出四方，觥筹莽捉究竟如豪肠，袖口轻张成半个盛唐，楼殿无人春长，日暖芙蓉帐，明朝旧行在沮丧，我疏狂又何妨，谁常把千金散，谁得一切尽欢，游遍江山不停站，我杯酒我长安，一壶琼浆换我平生思量，一生光醉看水榭霓裳，一枝摇帆湖上晚风也凉，一袭轻装此生不爱做名堂，说究竟如豪肠，袖口轻张成半个盛唐，楼殿无人春长，日暖芙蓉帐，明朝旧行在沮丧，我疏狂又何妨，谁笔下银河山，谁泼墨洗人间，丹青一点谈笑间，我是片万家船，月下酒香，长安花灯初上，侧身西望不见落日高墙，长夜未央，堂前烛火摇晃，邀月成双待我通天饮独康，一壶琼浆换我平生思量，一身月光醉看水榭霓裳，一枝摇帆湖上晚风也凉，一袭轻装此生不爱做名堂，一袭轻装此生不爱做名堂。 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呢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爸爸，这花怎么蔫儿啊？ 这地方没有阳光，土壤也受到了污染，所以就枯萎了。 哎呀，叶子上还有好多小虫子呢。 来，咱们把它移到阳光充足的地方，换上新鲜肥沃的土壤，再喷上农药，用清水浇灌，过不了多久，花儿就会重新露出笑脸了。 好嘞，爸爸，花开了。 阳光雨露滋润一片净土，抵御腐败，孕育廉洁之花。